第39课，不能送你去机场了。一句子。 285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286，你还有什么没办的事，我可以替你办。 287，这几本书我想送给朋友，来不及叫快递了。 288，我正等着你呢。 289，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 290，出门跟在家不一样，麻烦事就是多。 291，四个小包不如两个大包好。 292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我正收拾东西呢，你看多乱啊。 路上要用的东西放在手提包里，这样用起来方便。 对，我随身带的东西不太多，两个箱子都已经托运了。 真抱歉，我不能送你去机场了。 没关系，你忙吧。 你还有什么没办的事，我可以替你办。 这几本书我想送给朋友，来不及叫快递了。 发短信或者微信把地址告诉我，我帮你快递给他。 二，你来了，我正等着你呢。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马马虎虎，这次又坐火车又坐飞机，特别麻烦。 是啊，出门跟在家不一样，麻烦事就是多。这几个包都是要带走的吗？ 是的，都很轻。 四个小包不如两个大包好。 好主意， 我帮你重新弄弄吧。 又给你添麻烦了。 哪儿的话。 另外，要是有我的信，请转给我。 没问题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星期六或者星期天，我替你去取照片。 二，四个小包不如两个大包好。 三，你还有什么没办的事，我可以替你办。 扩展。一，我走进病房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安静地躺着呢。 二，离开车还有10分钟，我来不及回去拿手机了，麻烦你替我关一下。 四，生词。 替，叫，快递，不如，天，乱，手提包，随身，或者，特别，轻，主意，主意，重新，另外，转，报名，鞋，结实，接，安静，了解，病房。 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妮娜今天要回国，我们去她的宿舍看她，她把行李都收拾好了，正等出租车呢。我看见墙上还挂着她的大衣，问她是不是忘了，他说不是，走的时候再穿。问他没用完的人民币换了没有，他说到机场换，这样我们就放心了。出租车一到，我们就帮他拿行李，送他上了车。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东西，懂了，运动，通知，同学，传统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呢。 我们也是刚来。你们都来给我送行，真过意不去。 老朋友不能不送。 是啊，真舍不得你。 谢谢大家。 祝你一路顺利。